北广生活时间，月月有好货，周周有新品，天天有折扣，惊喜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，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。封闭的地下室，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，悬吊的木屋，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。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，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。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，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？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，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，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。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《凛冬之关》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在死者的房间里，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些陆哲南偷拍的钟可的照片。梁梁从其中一张拍到该女性脸部的照片里认出了被拍者，他就是这里的租客钟可，文件名也是钟可名字的拼音缩写。原来这一年时间以来，陆哲南一直在偷拍钟可，并把这些照片存在了电脑里，而钟可或许对这件事还浑然不觉。人在光鲜的外表之下，永远不知道有一颗多么龌龊的心。凉凉望着这些不堪入目的照片，皱起了眉头。 把这些都删了， 他向技术人员命令，旋即转身询问冷璇， 那个叫钟可的女士呢？ 啊，在她自己的房间里。 去找她吧。 凉凉走出房间，往客厅的楼梯走去。客厅里，失魂落魄的陆毅坐在沙发上，妻子骆文燕陪在他身边，另一张沙发上则坐着陆李父子。两人都面无表情地等待着警察的问话。看到凉凉走过来，陆毅激动地站起来，上去就拽住凉凉的衣领。 警察先生，是什么人杀了我儿子？是什么人？你们怎么还不去抓凶手？这家里都死了两个人了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难道要等到陆家人都死光了再破案吗？ 身后的陆丽和骆文燕连忙拉住陆毅，劝他不要冲动。没想到陆毅回过头，一把推开陆丽，面红耳赤地指着他的鼻子说： 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是不是你杀了我儿子？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？ 你疯了？ 当着警察的面被亲哥哥指认为凶手，陆丽似乎也被点燃了怒火，嘴角上的两撇小胡子仿佛都竖了起来。这时候冷璇忙打圆场： 你们都冷静点，警方会尽力的， 一定会抓到凶手，请你们配合工作。 配合？配合个屁！ 陆毅怒目圆睁，情绪依然很激动，他伸出手想去拽冷轩的衣服，却被冷轩抓住胳膊，硕大的身躯被一个反手擒拿按倒了。 住手！ 梁梁立马制止冷轩，随即以严肃的口吻勒令所有人都坐下。陆毅揉了揉肩膀，骂骂咧咧地坐回沙发。梁梁用心平气和的语气对陆毅说， 陆先生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节哀顺变，我用我警察的尊严向你保证，一定会亲手逮住害死你儿子和路人的凶手，因此现阶段更需要你们的配合调查。如果你们能够提供重要情报，我们警方也好早日破案。 接着梁梁安排了几名警员向众人录口供，询问内容包括陆哲南的近况、人际关系、有无仇家、案发当晚的行踪、有无目击到宅子周围有可疑人员出没等。待在三楼的陆文龙一家和吴苗也正在等待着警方的传讯，他们似乎都不敢相信陆哲南已经被害的事实，尤其是刚过完75岁大寿的吴苗一直嚷嚷着老天在开玩笑，表现得很歇斯底里。两名女佣和管家季中礼已经被问询完毕，各自回房间休息了。对这场吴苗寿宴当天突如其来的杀戮，陆家的大多数人都感到猝不及防。从目前的状况来看，行凶者显然是针对陆家而来，究竟是什么人这么痛恨陆家？凶手的最终目的真的是杀光陆家所有人吗？一连串的猜疑涌上众人心头。当两位陆家成员相继被害以后，失去亲人的悲痛渐渐化为对杀人凶手的恐惧，人人都担心自己会被凶手瞄上，尤其是知道行凶者能够随意潜入密闭的房间，仿佛拥有妖术一般不可思议的本领之后，这种担忧更是变本加厉，笼罩在陆家的阴霾越来越难以消散。在为陆家成员录口供的同时，另外一批警员正在对宅子进行地毯式的搜索，试图找到行凶者的潜入途径和行迹，但是陆家宅上上下下所有的门窗都从内侧反锁，没人知道行凶者是怎么进来的。目前所有的状况似乎都指明行凶者是个幽灵。梁梁走进钟可的房间，看到他坐在床上一副茫然若失的样子。钟可是这个案件最关键的证人，甚至可以说是案件的直接经历者，正是他的一番证言让案子变得扑朔迷离，因此梁梁必须亲自和钟可详谈一下。 你好。抱歉，昨天没能及时赶到。 梁梁诚恳地道了个歉，随即拉出书桌底下的椅子坐下，身后的冷玄翻开记事本准备做记录。 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 钟可仍然无法面对现实，内心正在暗暗地责怪自己。梁梁十分理解钟可现在的心情，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被杀，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这种无力感是十分痛苦的。 你能把昨天晚上的情况再跟我说一遍吗？ 钟可点了点头，虽然不愿意回忆，但是为了配合警方，他不得不细致地把昨天晚上守在陆哲南房间门口的经过复述了一遍。对面的梁梁听得很仔细，遇到不清楚的细节还会深入追问。听完钟可的叙述， 凉凉和冷玄才真切感受到这起案子的匪夷所思之处。如果钟可所言非虚，这就又是一起近乎完美的密室杀人案。行凶者到底是如何躲过钟可的视线进入房间的，之后又如何逃离的无影无踪？这两个问题成了这起案件最大的谜团。你真的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吗？ 真的没有。 这个问题钟可也问了自己100遍。那么发现尸体之后你做了什么？凉凉继续询问。 我马上就去敲女佣房间的门。 然后呢？ 我敲了很久都没有人来应门，后来我又去了北侧走廊去敲陆毅伯伯的房门，可是也没有人应答，我只能自己打电话报警。之后我就回到自己房间一直等着警察过来。 陆哲南不是给了你一个报警器吗？为什么不安那个？ 当时我摔了一跤，报警器从口袋里掉了出来，好像是摔坏了。 你认为凶手是怎么进入房间的？凉凉突然投来狐疑的目光。 我也不知道啊。 钟可看上去仍然心有余悸。 我真的完全想不通，我检查过房间，门也是一直锁着的。 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，就是当你12点进入房间的时候，有一个人，一个除了你和死者之外的第三者躲在房间里，比如躲在门后或者床底下，你并没有发现？凉凉提出一种假设。钟可犹豫了一下回答， 不可能，我进去的时候余光瞄到了门后，如果那儿站着一个人，我不可能没有发现。之后扫了一眼整个房间，并没有看到哪里躲着人，至于床底下就更不可能了。难过啊，陆哲南的尸体几乎占满了床底，没有人能躲的空间。我往床下看的时候也确实没有看到底下有其他人。 躲门后这种推理小说的俗套诡计，钟可当然也知道。其实他刚才也设想过这种可能性，但是马上就被自己否定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庆文的悬疑小说《凛冬之关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你刚才说什么？凉凉倏地直起身子，目光中显出异样的振奋。 啊！ 钟可被吓了一跳。你说陆哲南的尸体什么来着？ 陆哲南的尸体站满了床底。 钟可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，凉凉僵持在原地，两颗精明的眼珠子在来回打转。 梁队，你怎么了？ 冷玄有些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过根据以往的办案习惯，他猜测凉凉肯定是想到了什么关键性的事情。啊，没事，我们继续吧。回过神的凉凉继续向钟可提问，那么跟我说说诅咒的事吧，昨天在电话里也没讲清楚。陆哲南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被杀？ 嗯。 钟可从床上站起来，走到书桌前，从里面拿出两根被纸巾包好的阴棺钉，交给凉凉。凉凉推开纸巾，仔细端详两根生锈的钉子，随后钟可把陆哲南告诉自己的阴咒传说 跟凉凉详细讲了一遍。也就是说，陆仁和陆哲南被害前都受到了这根钉子，这个叫阴棺钉是吧？陆哲南认为自己被下了所谓的阴咒，而两个现场又都出现了婴儿的脐带，那就是诅咒应验的证据。凉凉虽然觉得有些荒谬，可还是不禁在意起那两根脐带。阴咒、阴棺钉、脐带，这一系列事件似乎都关乎婴儿这个关键词，甚至陆家宅边上的湖也叫胎湖。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？这个凶手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婴儿？还是说两起悲剧真的都是诅咒造成的？凉凉不信，诅咒这种无中生有的东西显然违背科学，凶手一定是利用所谓的诅咒来混淆视听，故意把杀人现场布置成恐怖传说里描述的那样，以掩盖自己真正的杀人计划。因此，无论是钉子还是脐带，都是凶手为了表演而精心准备的道具。这名凶手一定是表演型人格，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。凉凉在心里否定了诅咒论，同时试着给凶手做了一个简单的心理测写。 梁警官，你觉得呢？这真是诅咒吗？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钟可的声音极轻。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诅咒。凉凉回答的斩钉截铁。一切看似诅咒的东西都是人为的诡计。随后他用安抚的语气说， 你先好好休息吧，不要再多想了，之后的事儿就交给我们警方吧。如果你想起了什么，再联系我。 走出钟可的房间，冷玄立即问， 梁队，你觉得钟可说的是真话吗？ 不能确定，但是撒谎的可能性不大。 凉凉摸着口袋想抽一根烟，但是想起自己已经戒烟三个月了，不想就此前功尽弃。 那就很难解释这个案件了，只有钟可嫌疑最大，毕竟按照他的描述，物理上最有可能杀死陆哲南的只有他自己。 就是因为这样，他何必作证没有人进入房间呢？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不利的境地呢？凉凉反问。 那倒也是，那就奇怪了，这又是一起逻辑上无法成立的案件，这个凶手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 凉凉沉默了。陆家的两起案件确实都超出常理的范畴。凉凉长叹一声，全身上下都透着深深的乏力感。对陆家成员的盘问工作已经结束，但从中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案发当晚，只有陆寒冰在外面参加一个化妆舞会，他声称12点那会儿刚回到宅邸，而其他人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不是在睡觉就是在看电视，大家都说没有看到可疑的人或者听到什么可疑的动静。另外两名女佣和陆毅夫妻都表示他们没有听见敲门声，当晚都特别困，躺下以后就立刻睡着了，而且睡得比平时要深沉。回到客厅以后，凉凉对冷泉吩咐道， 小冷，你安排鉴定人员跟每个人做个尿检。 尿检？要检查什么呀？ 冷泉不太明白。 安眠药。 哦，好的。 接着凉凉独自回到陆哲南的房间，准备再研究一下这个不同寻常的现场。他仔细检查了角角落落，确认房间里没有机关暗道，也没有任何能够躲藏人的空间。之后